讲到猎毛呢，嗱，近呢十几年呢，其实都好多荷里活电影呢讲到咩猎毛猎人啊，杀手猎毛嘅杀手啊，科幻加灵异嘅剧目。咁但係当中我觉得啊，我都觉得其实佢到啲电影讲到嘅版本呢，都系好似好认同中世纪欧洲有好多黑巫术嘅巫婆，甚至有啲系白巫术嘅巫婆，好人嚟嘅，帮人类嘅。咁讲真啦，其实如果用一种纯客观，用返我平时同你倾偈嗰个讲法，就系作为一个灵异嘅社会主义者。呢个字真系我创得几好啊！我可唔可以喺毛泽东嗰个粉箭？ 喂，呢啲嘢你做啦， 即系同佢讲，董事长你好，我系灵异嘅社会主义者。 唔系，即系你同马克思讲，其实我好灵异嘅，但我信你咁样。即系你同无神论者话我信你。 喂，但我又信灵异嘅，系啦，几好。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矛盾啦吓。咁咧就其实绝大部分所谓嘅巫术嘢咧，我觉得啦吓，根本一系误会啦，一系一种社会偏差啦吓。尤其是如果用现代人嘅眼去用医学嘅角度去睇，有大量嘅人可能佢系精神病，佢可能系心理作用，可能系有一啲所谓痉挛，可能有啲所谓佢唔系精神有问题，不过系一啲身体状况有问题，可能例如痉挛。附近有類似好多類似嘅，即係身體抽搐， 好似同正常人有啲唔同，外觀上有啲唔同，就會有 係啦，或者弱智人士嚇，咁都會突然間俾人哋去標籤到係巫婆啊、巫師咁樣噶嘛。咁喺讀者文集呢邊咧，我都覺得佢其實都幾好嘅。首先佢分析咗嚟啲女啲巫婆嘅嘢、巫術嘅嘢有啲咩嘢啦，即係咧佢就仲有大版咧就分析十五、十六、十七世紀，就有好多一啲嘅。恃住用道德高地标准嘅巫师啊，就拿住一啲嘅乜嘢去作为佢哋嘅叫做标准呢吓。佢呢度讲到嘅，佢话当时呢其实呢好多人根本都唔知乜嘢系巫师，亦都好多人都唔知道点样分嗰个人系巫师定系唔系。咁有啲嘅所谓嘅极端主义者呢吓，就拿住啲书，包括咩呢吓，包括佢话呢当时呢就喺十五世纪嗰阵时咧，就有啲嘅应该叫做当年修道嘅人士啦吓，咁我哋唔知嗰啲当时修道嘅人士系属于边个教派啦吓，当然系同宗教有关啦吓，尤其是基督教本身有关啦，咁就写咗本书叫做《巫师之徐》啦吓，咁即系话咧攞住呢本书咧，里边佢就会分析晒嗱咩人系有倾向系巫师嘅迹象啊，讲啲咩话啊。有啲咩方式可以拷问嗰啲人，等佢逼供，等佢自认系巫师嘅，等即系等于咩咧？等于一本巫师嘅圣经。咁佢话当时咧，其实咧有好多嘅人咧，即系包括佢当时话法国又好，成个欧洲又好，咁啲人就拿住呢本嘅所谓经书，咁就去到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去捉一啲嘅人咧，就认为佢系同巫术有关，即系佢哋讲到咧，就包括有啲人系捉到系。細路哥會捉喎，十幾歲僆仔又會捉，五十幾歲又會捉，老人家又會捉。佢話呢，我形容返佢書裏面講嗰個情況先。佢話當時呢根本呢去到一個位呢，試過有一個嘅法國一個叫格林嘅地方啦。佢話呢當時甚至佢哋係捉唔同類型嘅，其實係市民嚟咋嘛，用嚴刑逼供啦、敲打啦、去殘害嗰啲人啦，就逼到最後尾你要認你係巫師，你係女巫，心諗你咁打到佢半死，佢唔認都唔得啦，係咪？佢淨係單單講緊當時一個時期喺十五年裏面被人捉咗去做巫師審判嘅呢，有900多人係直情係判死刑。即係我有時諗黐咗線喎。 我諗緊浸豬籠多啲。都是女人死的喎，好多时。 咁啊系， 都是女人死的， 通常都女人事喎。咁但系咧，咁佢去到后来咧，甚至佢讲到咧有一个个案嘅，佢话咧试过一次，有个乞衣去到有个即系村长嗰个屋企敲门，即系希望攞啲饭啊，即系 乞 啦，行乞啦。咁啊，当然佢开门唔俾佢，转头走咗。咁佢一个屋企人死咗。 咁佢就認定咧呢個黑衣咧就係巫師啦。嗱、 嗯， 我唔俾錢你，你轉頭喺度落咒語害死我，咁就突然間就捉咗呢個黑衣，就話佢係巫師，就判佢死刑。咁呢種情況咧，佢話去到16世紀咧，成日繼續噶。佢話包括咩咧？包括佢話當時咧，即係呢度講到，我真係唔明點解當時啲人可以封佢。即係我諗，如果一個宗教攞住一個標準，去到一個失去理智嘅情況之下咧，佢話去到點咧？佢話當時俾人捉嘅男女老少嘅數目咧，嚇去到16世紀嗰陣時啦，係有成6500人。 嗯， 系俾人捉咗，去到要佢认，究竟佢自己系咪巫师，系咪女巫？咁但系只不过系讲紧短短十几年里边，另一个城市已经出现咁嘅情况。所以佢话咧，其实如果你话计证嚟讲咧，佢根本成个嘅欧洲咧，根本你讲紧可能个数字咧系数以十万计嘅，即系尤其是如果讲紧三个世纪，15、16世纪、16世纪、17世纪，仲要讲紧系有纪录嘅，可能系咁多。冇記錄嘅可能數以十萬計，咁你三個世紀無端端你恃住攞住一兩本教人哋去分析女巫嘅書，但嗰兩本女巫嘅書，你話 攞本格林童話， 唔係真係，喂我攞本我乜嘢求其攞本書出嚟，我話呢啲係標準，咁你就要當係奉做神靈嘅咯，咁但係當嗱我嗰日喺度睇，咁我睇完嗰扎形容咧，雖然呢個係80年代嘅讀者文集啦，但我又諗翻嗱，頭先你又講起宗教嗰個問題啦。記唔記得三個禮拜之前咧？ 嗯， 香港咪有三四個宗教團體，咪突然間又賣報紙廣告，又賣電視廣告，又上街示威，又遊行，話要呢、這個要所有香港人認同聖經個標準一夫一妻嘅家庭價值觀啊嘛。嗯、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呢單新聞啦。 冇，我淨係睇娛樂新聞。 哦，你真係太好啦！呢個時期你真係唔應該睇咁多港文啦，真係。咁我有時都覺得就係一個登四版廣告喎，冇喺電視前賣。 我哋做開媒體，哇，好有錢咯、啊！ 好有錢、 啊，第一個感覺係。 仲要係電視賣埋 video 廣告喎，咁我就當時。記者當然有去到現場拍佢哋遊行啊、抗議啊、示威啊，話應該政府咧就唔應該鼓勵咧非一夫一妻制嘅婚姻啊，或者等等嘅嘢啊，即係仲要你如果你見到記者影嘅相，其中一個 banner 咧係影住兩隻魔鬼， 嗯， 就話蠶食緊呢個一夫一妻制嘅家庭咁。其實當時我心諗呢班所謂信教嘅人啊，因為主要嗰班都係一班基督徒啦嚇。对唔住啊，即系如果冒犯咗你，我都要 say 声唔好意思。 好嘅，又唔好。 当然有好嘅，但系呢次事件我又真系要讲下啫。咁如果你系一啲即系咁，我觉得啊，咁非理性嘅表达方式，而你表达出嚟嗰、那个，你唔系表达人哋去关怀，唔系表达人哋去爱啊嘛吓，某个程度你系散紧一啲 妖魔化人哋咯。 系啦，或者你散播紧一啲仇恨嘅種子喎，講真，即係 hatred 嚟嘅喎，講真，我覺得好啦。你散播呢一刻，你覺得你自己好啱噶？正如我就咁睇翻，喂，當時15、16、17世紀寫呢啲嚇獵巫書，或者叫人哋教人哋點樣去拷問啲人去獵巫嘅宗教人士，佢都覺得自己好啱嘅，佢深信自己好啱添嘅。 唔係，我覺得即係宗教係一樣乜嘢？宗教一定唔理性嘅，因為大家都見唔到嗰樣嘢真定假，亦都你揾霍金啊，霍金都唔可以話俾你聽真定假啦，係咪先？咁但係你自己信唔信都好，我覺得你不能強加於人。即係我係中意飲阿孟婆湯啊，係咪？我係唔中意飲聖血啊。咁係一個選擇嚟、 嗯， 即係我個選擇係會喺我嘅，即係如果大家相信有嗰個叫做 最高智慧， 最高智慧嘅時候，咁如果我信錯咗，即係我博錯咗啦，我信咗孟婆嗰邊啊嘛，咁、嗯、我唔信上帝嘅話，咁我第陣時咪落地獄咯個懲罰。咁但係萬一我信啱咧，咁樣係咪唔知噶嘛？大家都係博一鋪嘅啫嘛，咁好難。即係我覺得最基礎嗰樣嘢，宗教係即係我去分所謂好嘅宗教同唔好嘅宗教，个根本系咩？你对人有基本嘅关怀、 嗯， 你关怀嗰个人嘅时候， 愛心 即系譬如佢系一啲你个宗教里面唔认同嘅嘢，你咪去话俾佢听咯。佢信唔信系已经佢嘅事，亦都系你个真主， 嗯、 无论系阿拉真神又好，无论系全能嘅上帝亦可，或者系佛祖都好，自有佢哋嘅做法。 嗯、 你人类系好低能嘅啫。我哋系， 我都觉得系 低 B 嘅，即 系 我哋同神个 level 太唔同啦。你做乜要扮神啫？ 最讨厌喺度扮神、啊。 最惨就系仲要有时系佢要借咗神嘅名义。 佢话系神话俾佢听，跟住叫你去做，你傻。 就要去街住啲人，因为嗱，我都觉得好得意就系、是，你今日杀咗一啲咁仇恨嘅种子咧，你第时如果你对同志又好，你对跨性别人士嘅平权又好，你难保当中有啲人系极端噶嘛？坦白讲，好啦，嗰班极端嘅人。你突然間有一日，我哋唔知個時代點走㗎嘛，可能走咗一個時代，嗰、那個時代就係因為 according to 你當日你俾佢嗰個信念，佢認為佢啱嘅，但係佢走嗰個方向係好極端，好似獵巫咁嘅極端嘅，咁咪死啦！嗱，我你唔知個未來點樣啊，但係一日個未來原來去到咧就係話，哦，你係同志跨性別嘅，你就係魔鬼，好啦，之後咧就捉嗰啲人出嚟。捉嗰啲人出嚟去敲門之後，突然間原來判死刑嘅，咁咪同我哋即係我而家覺得啊，你咪同其實嗰個年代十五十六十七世紀嗰、那個獵巫嗰種心態其實係好似噶嘛。 其實好勁嘅，我又咁啱即係嗱，你成日講嗰啲靈異嘢，我都冇留意，但係頭先嗰個又唔知點解拍呢、這個我又拍過。 边个拍过咩嘢？ 拍过女巫有关嘅嘢。 你几时拍过女巫有关嘅嘢？ 话你知，你拍咁多嘢，唔通 去边度拍啊？ 荷兰。 你几时去荷兰啊？ 都荷兰耐， 荷兰耐， 荷兰咁耐 啊！呢个大师级阿奕有冇去？ 唔，嗰次唔系佢，唔系 哦，唔系呢 另一个人去嘅，系啦，即系另一个导演去。 你去荷兰好明显就唔系谂住玩女巫啦， 唔系真系玩女巫噶。 你系谂住去试啲好新鲜嘅嘢啦， 唔新鲜。唔系诶，真系其中有一个，因为荷兰最好玩嘅地方就系、是。荷蘭係一個好所謂我哋認為開放多元嘅地方。 我一路都以為係㗎。 其實係嘅，其實係嘅。咁、哦 okay, okay. 所以嗰陣時我好想拍一啲同我哋香港人或者啲保守諗法嘅人好唔同嘅嘢。其中一個 topic 就係女巫。咁點？ 荷蘭唔出名女巫㗎。 得意就係我睇到單新聞先嘅。咁我都唔記得咗我點揾到呢單嘢啦。咁原來咧，荷蘭有一間女巫學校。依家仲存在緊， 完全唔知 喎、啊，係啦，仲存在緊嘅呢間女巫學校。咁我覺得啊，點解會有間女巫學校？而曾經試過有一個人咧，即係有一個學生去讀完呢個女巫學校之後咧，係政府冇俾翻一啲津貼佢嘅，即係類似我哋嗰啲咩， 即 係 學校津貼嗰啲， 唔係學校津貼，係類似我哋依家啲持續進修基金嗰啲咧。 哦， 咁总言之系， 但系个问题政府认承唔承认呢个 case？ 得意在咧，呢单 case 咧系上咗法庭嘅，而最终个法官咧觉得，因为呢一个学生咧，佢读完呢个女巫嘅 course 之后咧，对佢嚟讲咧，佢系有得着。That's why 政府最终系要俾呢个学费嘅津贴佢。 吓、啊，即系俾翻噶？ 俾翻个 case 嚟，个 case 嚟 嘅。咪有个情况系某个情况系承认咗呢个 case 咯。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咁究竟搞乜鬼嘅咧？即系就 是、拍呢个女仔啊？ 拍呢个女巫学校 入咗去啊？ 入咗去。 O K 先，我等先。你喺边度嘅女巫学校？ 哇，我唔记得啦。 阿姆斯特丹？ 唔系喺阿姆斯特丹嘅，喺啲郊区嗰啲， 类似嗰啲嘢。 唔系喺城市嘅，我唔记得啦。你知嗰啲荷兰名咧，就 Vrsbrugsa 嗰啲名嚟噶嘛？点识读啫？ 咁但系你去到 OK 嗱，我有兴趣啦。咁嗰个 building 系咪就好似 Harry Potter 咁样嘅地方咁 咧？啲太浮夸，太有钱。 系咩咧？系一间社区会堂咁样啊？ 唔系，真系一间屋咯。就一间。即系你喺个嗱，即系佢系一个郊区啦，周围都系农田嚟嘅，咁 正喎， 系啊，系好正。咁佢就有一笪好鬼大嘅地嘅，咁佢就一间屋仔咁样。咁个女巫一出嚟，最大嘅感觉就是，哎呀，点解你唔着鞋嘅咁样？ 边个问边个？ 唔系，嗰位我见到，啊、咦， 佢唔着鞋， 冇着鞋嘅，冇着鞋。咁佢后屘有解释嘅，佢话其实因为佢点解要去个郊区啦？咁我唔知佢猪噏定真啦。佢就话其实呢个系个 connection。即 同个地下 同个大自然之间嘅 connection 嚟嘅。 哇！ 咁佢就 好 地系啦，地啊天啊嘅一个 connection 嚟嘅。咁佢你问我嗰啲 course 系咪或者佢当时拍嘅嘢系咪哇好劲啊？突然之间会唔见咗冇呢样嘢？佢讲翻其实女巫系咩？佢间屋里面最多最多嘅就系唔同嘅草药，其实中医嚟嘅。 哦 中醫嚟嘅 ，herbs 嚟嘅， 即係醫學嘅嘢。 醫學嘅嘢嚟嘅，其實即係只不過即係西方中醫啫嘛。呢個 term 會唔會太奇怪？ 西方中醫啊，你不如用西方漢醫啦。 我唔知，我西方漢醫啦，即係總之都係西方撈東方嘅嘢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全世界都有，你去南美洲嘅話，你都會睇到好多近時，因為依家醫學 而家德國都復興， 係啦，即係用草藥啦，或者用一啲所謂比較天然嘅方法去醫治人嘅病啊，咁呢啲其實喺唔比較長嘅歷史文化嘅一啲族群裏面都出現嘅嘢嚟咁，咁呢個係其中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咧，佢就喺個花園嗰度，咁個花園咧係好大，佢就搭咗好多咧，我會比喻為係好似香港啲康樂中心咁樣嘅，即係一啲 centre， 佢搞一啲譬如揾啲石仔鋪咗啲路啊。又或者有一啲類似唔係迷宮，但係有啲九曲十三彎嘅路仔咧，咁佢就會有啲儀式嘅。咁佢就話其實又係講緊呢個 connection， 佢唔係所有天氣都得嘅。佢譬如話個月圓啦，月圓嘅時候佢話月亮有個 energy 俾咗個人，個人就因為你冇著鞋啦，咁that's why你就 connect 發埋個土地啦， 係 啦，唔係 connect 啫，佢就講個 energy connection， 咁就令到你可以係個人嘅心比較平。 哦，即係 calm down， 係啦 ，calm down 咁樣嘅，咁佢就會即係呢個巫師學校嘅主持人咧，就會帶嚟，其實同超度差唔多。對於 你有做到嗰個動作啊？ 我有拍到。 你點解你唔畫，你去玩埋一份啫？ 其實我唔係好信。 你試下嘛，或者你同某一個人去有 connect 到咧。 哦，下次先啦。咁佢得意嘅，即系行完条路之后，佢会一路讲嘢，叫你去，佢又噏啲类似咒语嘅嘢，咁就令你个人去平稳地calm down 翻个心情，令你好多叫聚集咗自己个心里面唔好嘅 杂念， 即系排毒咯。 咁其实有少少似佛喎，又 似噶。咁同埋 禅学嚟喎， 唔恐怖嘅，即系成件事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咁古怪嘅嘢嚟嘅， 咁但係個 course 要學，你就係學呢啲嘢啦。 咁我又真係，佢話其中包括呢類型嘅嘢。 咁你會問到佢使唔使落甲拐呀、青蛙呀、鹽蛇尾呀？ 我都有問嘅，佢話其實呢等同中醫嘅啫。你頭先噏嗰啲素材咧，全部喺中醫裏面揾到嘅。 咁啱喎，我細個食甲拐大嘅喎，因為我哋腰哮喘嘅，腰哮喘同埋啲食甲拐好臭嘅，如果未煮嗰陣時。好核突噶，串住好似嗰啲咧，哎呀， 咁咪咯，你即系走去嗰啲鱼人生嗰啲，其实都会见到类似嘅嘢啫嘛，即系咁，所以变咗 咁、你讲得啱喎。嗱，如果我哋喺中医角度睇咧，就觉得好正常喎。 系啊， 我哋个布置一间古老嘅屋，即系里面有个女巫着住面袍，即系攞住条八卦咧，觉得好邪恶喎。 系啊， 好奇怪喎。 跟住最好笑，我问佢把扫把，扫把系 佢真系有扫把， 有噶有噶有噶。 个扫把我嚟扫地噶嘛， 佢话我嚟扫开啲树叶咯， 即系冇 meaning 嘅， 系咪会飞嘅咯？其实唔系嘅，咁即系话唔系嗰样嘢嚟嘅。扫把因为佢哋进行个仪式喺天地啊嘛，咁天地咧有阵时佢话嗰个地下如果譬如好多啲树叶冚住晒咧个 connection 唔好 ，that's why 啲女巫就要扫开啲树叶。咁我唔知讲真定讲假啦。咁佢咁讲我咁听，佢系女巫，我唔系。 你讲嘅呢样嘢，我谂起我喺上年喺车神。边境离开车神之际停咗喺一扎嗰啲铺头，我就见到一个嗰啲其中一间士多后面咧就全部嗰啲当地嗰啲传统谷扎出嚟嗰啲扫把，我就喺嗰度扮女巫，攞住嗰啲扫把喺个车神边境度跳跳跳跳，我一谂翻转头，啲人会唔会以为我黐线嘅呢个中国系咩 fact 嚟啊？ 系咩？我当时仲谂噶，可唔可以真系买把车神扫把翻嚟？因为太重了， 你间屋太多人，唔好买咁多。 系我唔系啊，我以后都买咁多嘢噶啦，我尽量抌啊。而家 听住先啦， 人老啦，又病，又唔知自己是死。 跟住落嚟三分钟就俾允许喺度发泄。 咩咁？但系最屘你访问完佢，其实就系 佢真系有办 course 嘅，同埋啲 course 唔系讲紧一两日嘅，系讲紧一季或者甚至乎一年。 咁你住喺嗰度噶？ 要噶要噶，即系如果你譬如长嗰啲 course 要住喺嗰度，但系嗰个环境 basically， 如果你真系喺嗰度住，你会好舒服。 得一个人教就系佢啊？ 仲有一两个可能佢啲我冇问系啦，系啲咩人啦、 啊？咦，呢个 interesting， 呢个得意噶，即系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嘅，可以去搵下佢。 叫阿基斯去学啦，佢乜嘢都去学。 佢学煮嘢食噶 咋？唔系，佢啱啱先去完四国，咪行嗰啲道场。 但系有一个，我觉得。 除咗如果要介绍机师咧，除咗呢间学校，因为我一条 line 去讲女巫啊嘛，咁喺 唔止一个地方， 真系。 另外仲有边度啊？ 佢喺荷兰嘅南部，我唔识读嗰个名字，大概 O U D E W A T A R。 哇， 呢个名字 你串到喎、 啊？系啊，因为啱啱上网揾翻，冇咁死。 我以为你咁劲添，背到 我啲记忆力不嬲衰退。咁佢嗰个地方咧，其实是一个旅游点嚟噶啦，依家。 但系就 同女巫有关嘅。嗰、那个旅游点咧系有把秤嘅，好大个秤嘅，系个人企都上去嘅秤嚟嘅。 你摸佢听嗰啲埃及秤死亡羽毛嗰啲咁嘅嘢啊？ 佢唔系，佢就系以前咧，啱啱就系你讲嘅猎巫时代。 哦。 佢哋定义为乜嘢为之女巫？重量。 即系肥就系女巫啊？ 唔系，肥唔系女巫， 瘦系女巫、啊。 你好瘦嘅话。你就真系坐扫把飞得起啦，坐扫把飞得起，你仲唔系女巫？嗱，以前个逻辑系咁样嘅， 即系话食肥自己冇蚀底喎。 系啊，但系以前咁穷，边度咁容易食肥啊？ 哇！ 即系依家我谂半个香港啲女人 做紧巫师， 系好瘦，因为我谂佢死梗。 你睇而家嗰个咁嘅身形， 系啊系啊， 实飞到啦。等阵问下我哋幕后团队先，阿爷你几多磅啊？一百零几磅啊！你 自家一百零几磅， 你真系 唔系女巫， 你真系打风吹得到噶咯？ 我试过喺阿波萨喺英国，真系好大风喺度跳，你真系吹喐。 喺英国你俾风吹喐啊？ 系啊， 系咁啊玩。 哇！ 边跳起，跟住啲风好大风，跟住我就会嗰个吹喐几步。 咁你死嗰阵时抵啦，你唔使撞嘅，一掉起嚟风，风撞啊！系唔知吹咗去边咯？我唔知喎，但系嗰、那个即系嗰个位置以前就我嚟称女巫， 系啦，其实系啦，其实咧系好心地嘅，因为我点解话 荷兰？ 荷兰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嚟，佢系比较 liberal 嘅。其实当时咧呢、這个地方呢、這个 O U D E W A T E R 嘅地方咧，佢系有一个类似贵族咁嘅人咧，佢就觉得巫。话人哋女巫咧系一件好无稽嘅事，咁佢好想救呢啲女仔， 咁就于是个 佢就谂咗，佢就谂咗个方法出嚟，就系话喂，如果咧太轻嗰啲先系女巫嚟嘅，咁如果佢咧唔系女巫嘅话咧，佢一上个榜咧，佢重过某个重量咧，佢就唔系女巫啦。跟住咧呢、這个 center 咧就会俾翻张 shirt 佢，话佢 证实佢唔系女巫。 所以当时咧，欧洲除咗荷兰以外咧，好多人知道呢个地方，而开始俾人迫害紧，或者开始有传说话某一个人系女巫嘅时候咧，佢哋就千辛万苦去呢个地方去请一请。 即系所以荷兰系由古代到现代都系拯救异族噶、哦。 系啊系啊， 你谂下荷兰系第一个国家可以同性恋结婚噶、哦。 系啊， 所以当年几十年嚟同志被迫害嘅时候，都系走去荷兰结婚噶、哦。 系啊。 咁即係佢不嬲都係成個世界嘅拯救國家嚟。 因為佢覺得即係荷蘭人係咁啫，人哋閂埋房門啲嘢關係咩事啊？ 荷蘭真係好 open 嘅。 係。 我唔記得有冇同你講過一次，我去過一次荷蘭啫。我就對呢個國家咧好有我又唔係叫好感，好有幻想。點解咧？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荷蘭係坐住個巴士喺市中心落車喺阿姆斯特丹。一落车就听咗个警车喺好远追紧一架，应该系拆车啦吓 ，suppose 系啦吓。咁要驶过当中嗰个市中心嗰个大广场，嗰度好多游客同埋好多市民行紧嘅吓。那个拆车系开始慢驶，之后响安，仲要系入边啲人 有品啊， 系开始系叫啲人翻，你又开啲，又开啲， 又开啲啊！我依家打紧劫啊，我要运紧啲拆装啊，慢慢。 系啦，个警车都慢驶。因为我系望住，咦，拆车慢驶，警车慢驶，个警车仲要调低翻少佢个喇叭， 惊重声。 之后两个咁慢喇叭穿过啲人群之后咧，过晒啲人群啦，个拆车先踩油，个警车先踩油。咁我啦，哇，边个国家咁噶？即系完全系以民为本到咁。 警察都唔出奇，你话拆车 拆车都系咁，拆车系咁，警车系咁。咁你就当时我就谂，啊，呢个国家。真系冇办法想象佢哋嗰种思维噶、 啊， 你俾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你都铲咗佢啦。 呢个系好，即系嗰次拍荷兰系几开心嘅，因为拍埋啲嘢都系呢啲。 你边度播嘅啫？呢啲我冇睇。 海捞 捞有冇播到出街？ 有噶， 有噶，好似拍啲 topic 应该 suppose 好难出街嘅嘢嚟嘅。 但出晒噶啦， 出晒噶。 哎呀，我冇捞 啊！即系拍啲女模啦，女模其实依家大家如果真系去旅行，可以去睇睇嘅。即系佢又唔系话好靓。 边个做主持啊？嗰次 嗰阵时系黄翠如。 哦，翠如 B B 做嘅。 系啊系啊。 佢有冇上过称啊？ 有有有有。 佢咁瘦。 冇事嘅，因为真系荷兰嗰个贵族 系佢唔会瘦过嗰样。 即系其实佢都做到个称系你正正常常。你唔系得80磅咁，一个成年人系会够称嘅。 咁佢攞到张 shirt 咪俾啊边个睇咯？我唔系女模嚟噶。 系啦，即系好多人当时就去求呢张 shirt， 即系当然你去唔去到个 centre 就系另一回事咯。 啊，几得意喎！ 系可以去睇嘅呢个，呢个我觉得如果你从一个建筑物靓唔靓咁冇乜嘢睇嘅，但系如果你了解翻嗰个猎巫嘅历史咧，咁呢个系好值得。 你呢样嘢咧令我 stimulate 到我一个想法，我应该开一个 centre。嗰、那個 centre 叫得救之磅，即系咧，我就 set 到咧，如果輕過一磅嘅咧就唔得救。 系啦，即系佢嗰個概念就係咁啊。 所有人重過一磅嘅，你整上去，我俾個 set 嚟。 系啊， 系咪先？我整個 centre 救人好勁， 拯救中心，你死後必定得救。哇！我咁樣會唔會又俾人抗議咧？ 唔知道。 哎，咁话啦，不如借呢个地方做呢个拯救中心啦。 俾租就得噶啦，我哋好简单。 租好平嘅站喺度。 收你又难讲。 切，喂，转头再倾下其他嘢。